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这首是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谢谢大家的收听。 就是刚一开场的时候就已经 say goodbye 了，是吧？ 这歌呢，我们要跟今天的工作说再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一种好像现在打了卡就那个就不干了的感觉，你知道吗？ 总之，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心情暂时能放松一下。 哎呀， 但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好像正式才开始。 是是是，总之呢，可能很多朋友也是跟我们一样忙碌了一个下午了，希望好音乐可以放松一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此时下班路上的朋友呢，如果遇到这个在晚高峰，这个堵车啊，包括像交通管理的情况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淡定啊，然后呢，把心放松一下，把车厢当成是一个这个行动着的 KTV 啊。 对对 对，和我们一起坐在车厢里面欢唱一下。顺便要提醒一下各位女士朋友，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女性在换季的时候都会出现那个嗓子比较干痒敏感的状态，所以记得多喝水。 对，最近很多身边的这个女生呢，也有这个，嗓子不舒服的啊，就是 皮肤啊很不好。 对，这个一说话给你打什么，哎，麻子。 就是小心，明天我一开麦就这样。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你信不信？你要真这样，我掉头就走。 今天的王牌福利是 好，你说啊，接着说， 今天王牌福利是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乐享四季第十二场，时间呢会在9月15号，地点国图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每天我们会派出8张门票。 嗯，好了，想要获得门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请一定要注意，我们稍后呢会有一个小小的互动，参与互动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送出的门票了。 联络我们的方式记得找到白街 FM 杨娟白雪的百人姐弟林杰，你们在哪里呢？ 对，大家现在可能会在路上，我们刚才放了一首这个张震岳的再见。 嗯， 其实每一天呢都会不停的去说再见，比如说呢你可能会跟自己这一天的工作说再见，会跟你的某个朋友说再见，其实每一次说再见的时候都要认真的去讲啊。 对对对对对 对， 或者所以说你用通过你这句话来说，就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就对了。 对，或者再见旧时光啊之类的。然后呢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许下一个小小的愿望，也希望明天呢会变得更好。 但是有的时候小小的祈愿会事与愿违怎么办？ 哎，先听听他们的愿望是什么。 回家的时候是很特别，总是带着不一样的喜悦，如果开车车走在高速公路上，心情时代。 直线，那味道慢慢回，花为菩提根中我心田。现在的城市 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很多时候他们的歌呢好像不太适合在城市的路上听啊，适合你比如上什么京沪高速、京哈高速啊，准备出门玩什么的，京郊游什么的，特别适合听啊。 但是现在在路上呢，现在各位朋友可能心情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听这首歌应该会有一种山谷的回响。 对，谁说我们心情不好，我们心情特别好 啊，走 哎呀，是我堵车一点都不难受特别的开心。 对，总之就是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拉下麦那一瞬间，我和白洁正在聊一个关于我们自己心底小小的愿望，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工智能这个冻龄技术就该多好， 对， 把我们就时时刻刻一辈子保留在现在这个面貌状态下。 这么一说呢，其实有一点这个细思极恐啊，感觉就是好像你说周围的人都在逐渐老去了，你的脸庞却依然年轻，然后有点像星际穿越，包括很多科幻小说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情节，把人都封冻起来，然后过多少年再复活他。 不知道大家心底的小小愿望是什么，要不今天我们就互动的方式就让大家发送自己的小愿望，然后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过来，怎么样？ 这想此时此刻如果是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想都不用想，瞬间移动啊啊，对吧，堵车我一点都不难过， 心情一下就凸显出来了， 感觉有那个牙都快咬碎了啊，把这话筒都磕着了啊。好，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保持互动，而此时此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话剧《围城状态》首度来华，10月5日至6日，《围城之门》已缓缓拉开，只待追寻人性真相。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今天的第一号推荐，重中之重，向你们来隆重推荐这部百老汇的原版音乐剧，叫做《长靴皇后》。 哎，目前呢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中， 非常有名。而且这一次《长靴皇后》这个巡演呢，是原班人马带来的正宗的百老汇的风情的音乐剧。其实你在现在在中国，在北京，你不用去美国，你也可以看到这种正宗的百老汇风情的音乐剧了。 是， 而且《长靴皇后》的这个 我觉得它整个的这个剧的题材和意义其实都非常有趣啊。 嗯，它是比较真实的发生的一些故事。 嗯， 尤其剧中它会有一些华美艳丽的服饰，会把大家带到这个真的身临其境的感觉。从北安普顿的一间小小的皮鞋作坊，一步一步带到米兰星光熠熠的 T 台之上。 对，值得一提是这个音乐剧集合了这个像 pop， 然后呢像这个 R&B， 然后再到这个纯正的这个蓝调啊 blues，然后再到 funk， 然后还有 soul 灵魂，还有 disco 哈、啊。舞曲等等等等都会在舞台上呈现这些音乐的元素。 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这部剧可谓是看点颇多，演出呢将一直持续到9月16号啦。 请各位密切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也会有机会带你去看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长靴皇后》当中的歌曲 Raise You Up Just Be。 I was afraid but then you came along you put your faith in me and I was challenged to be strongWhen I lost my way, you were there to see me through. Now let Lola lend some love and do the same for you. Be the fire to take you higher. We'll light you up like a live fire. Celebrate you to elevate you. When you struggle to step, we'll take a helping hand. If you hit the dust, let me raise you up. With your bubble bust, let me raise you up.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早的时候在上海时候看那个 Mamma Mia 当时原版的时候，我就觉得诶，好像中国的观众呢对于音乐剧的理解度当时啊我觉得可能还不是特别高，然后大家可能听看音乐剧的时候呢会特别老实的坐在座位上。其实我倒有个建议啊，至少我觉得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们，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你加入文艺小分队，我希望你们在看剧的时候能跟着真的那个音乐响起，我跟着一起跳一下。 对，或者说你如果说身边的朋友就是坐得太四平八稳的时候，你不妨Raise you up， 先举起你的双手，看看大家反应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说， 你们干嘛呢？出去！ 我操！这谁？所以从这首歌当中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长靴皇后，这应该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百老汇式的音乐剧的风格，它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哎，这个剧哎有点烦闷啊，或者是有点看不下去之类的。整场你可能都会有很快的一个节奏的递进，这样。 对，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演出呢，会持续到9月16号。 好，重点推荐啊！另外还有一个推荐是2018年的北京国际潮流玩具展，本周五开始在国家会议中心来进行了哈。 对，而且这次参展的玩具呢，有很多年轻女孩子非常喜欢的，比如说那品牌 Molly， 还有 Pucky。 哦，对，另外呢还有。男生很喜欢那种漫威的正版的超级英雄的手办这些哈、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啊。稍后呢我们还是周三的主题，在星期三的时候会推荐一些好书。 对，所以大家期待一下，记得关注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 对， 我们不妨在推荐好书之前也发一个漂流瓶出去，就问问大家最近看了什么新书。 是，然后而且我们的这个书呢，如果你今天听到也没有记清楚书名啊或者是内容的话，晚上还可以注意我们微信的推送，它也会更详细的告诉你我们今天推荐的书本的内容是什么。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嗯，这个书是我特别感兴趣的类型。我刚才提到了说，哎，你包括你刚才说的冻龄啊，或者说真正的冻龄啊，不是人工干预脸庞技术， 嗯， 而是 把时间停止，然后让你沉睡。科幻小说一直是畅销书里的热门的类别，尤其是时间这个主题，又是这个科幻里面很重要的命题。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特别推荐一本最新出版的科幻短篇集，叫做《时间不存在》。 哦，这本书其实作者都是当前主流的科学这个科幻作家嘛，虽然说没有刘慈欣，但是构成这本书的22位作者一共获得了10次雨果奖、7次星云奖、4次轨迹奖、2次世界奇幻奖。好像我们之前提过啊，就这种类型的书呢，里面有横扫世界各种顶级幻想小说的大奖的人。 对，而且这本书是由科幻品牌未来事务管理局策划的。书中有一句话特别介绍说，时间既看不见也摸不到，却塑造了我们，驱赶着我们无法回头的从存在走向不存在。 听话， 好深奥、哦、好哲理。就说到时间这个命题就很哲学。 对啊，一定要在下班的路上这个想想这个事儿嘛。好吧，如果有一天可以实现时空旅行的话，可能你都会有想要去回到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其实这个问题也问过大家太多次了， 包括我们的未来邮局也会对话2年后的自己，对不对？ 是。 但是今天要和大家推荐另外一本书，纪实文学作品，叫做《深蓝的故事》。 对，稍后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又会讲了一些什么。而现在我们一起回到旧时光。如果让你选择说，哎，回到过去的话，很多人都会想到自己的童年。 小时候，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爱情故事。 摘下百年风，沙包笔记没藏本悟空，那时我们是两个淘气小英雄。花落花空你最最怕冻，白雪森从我帮你遮风，你给的吻我却还不懂。 现在要继续来推荐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深蓝的故事》。刚才推荐的是一本短篇的科幻短篇集啊，这个叫《时间不存在》。 对， 然后有听友就特别逗说，第一本我就没记住。 就是没有记住没有关系，因为在今天稍晚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抛送两本书的大概简介发送给你们。 是，接下来说到的这本书文字特别的文艺，但是其实深蓝是一个基层民警的笔名，而这本书呢，就是这位基层的民警他写的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对，比如说就是民警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职业，而他每天看到这个世间的百态，稍微一整理都是一些好故事。 对，就读者说，虽然这位民警的文笔不见得多精彩，可是甚至说可以说是那个笔触稚嫩，但是其实有时候你知道，真实就是最大的力量。 对，所以他会可能会触动到你，

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凌晨北风渐起，并且逐渐加大到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早晨前后天空云量较多，北部可能下点阵雨。明天白天将有五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到八级。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明天夜间风力逐渐减弱。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二十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部有阵雨，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陈胜利创作的歌词作品《寻找》。匆匆的脚步，寻找方向。高楼公交挡住了目光，不见了当年的低瓦房。儿时的同学花了眼，上上下下把我望。问着邻居，问着街坊，诉说胡同的门牌和模样。可记得门楼对联一行行，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岁月刻在老槐树上，我却在寻找出生的地方。 再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歌手阿杜在发单曲《坏朋友》，歌曲一经上线就凭借着洗脑的旋律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更有网友把时下风靡网络的蘑菇头表情包与之结合，推出了《坏朋友》鬼畜版本。为了更加深刻地展现歌曲的意境，阿杜带入自我的情感经历，用温柔的嗓音来诠释这首歌曲，反而营造出了事过境迁的沧桑感，安抚着每颗孤独寂寞的心灵。先与自我和解，才能坚强地面对整个世界。其实呢，我们都是那一个不会表达自己的坏朋友，因为温柔不轻易给出承诺而深埋内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五环功德寺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是熟悉的旋律，虽然版本不一样，但是多少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唱和的心啊。 对，就是在还有天色未降晚的时候，先保持一个想仰望星空的心就好了。 是，今天我们其实会有一些有关于星空的主题的推送。啊，就稍后吧，我们再打卡的时间啊。 是的，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还是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时光寺重奏音乐会，9月15号的晚上在国图艺术中心，然后有一些经典的作品啊，然后还有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主题呢就是时光了哈、啊，因为是很经典的旋律，然后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 对，时光寺重奏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的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了，所以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分享会的门票。 对，获得门票的方式很简单啊，你的一个小愿望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可以获得门票。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啊、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开学了啊！哎、你怎么还不去报道呢？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生窃喜啊！ 真的吗？ 这么还很年轻啊！ 我说是幼儿园，你也会开心吗？好好好， 深思熟虑一番。 嗯，因为你知道现在开学季，这个很多的这个大一的新生已经是清一色的00后了。 对对对， 这事儿呢，可能多少会伤一些我们的心。而上大学的00后第一天开学报道就不同寻常，就带红了一个新词儿， 叫什么呢？ 空手道。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想，哎，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啊，就是大包小包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上大学，拎的那个行李，那个大的那个提包， 对， 然后 他会 发一个那个，就是可能也可能会发一些大的那个 EMS 绿色 的 那种袋子什么的。然后对，然后你要提前把一些东西或者是发快递到学校，自己呢就是两手空空就报到了。 哦，现在所以叫空手道。 对，因为我们以前拿很多，现在00后不一样了。 有数据显示说，根据快递业提供的大数据显示啊，全国高校00后大学生空手道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云南大学， 还有湘潭大学， 还有江南大学， 每天要派送的包裹接近10000单， 心疼快递小哥。 而且00后到学校带的东西也跟以前不一样。哎呀，看得我真是那个气呀、啊！ 怎么了？ 你看人带的什么？电冰箱、席梦思、扫地机器人，全都带到学校。 扫地机器人，所以说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 真的是这样。00后和00后的家长们对孩子的生活质量很关心，哪怕是宿舍得睡席梦思，用扫地机器人 就不能累着孩子。 我们那时候那真是宿舍就脏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呢踩钉壳决定或者打牌决定，不知道谁来扫地， 谁来当那个扫地机器人，是吧？ 是。 所以我们回忆一下，就是从学生行囊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社会发展的潮流。比如说我们从电视剧当中《中国合伙人》里面黄晓明上大学， 对， 那时候坐绿皮车嘛， 就是啊。然后那时候还得背着那个，就那个搪瓷盆，然后那个就是茶缸，也是那种陶瓷，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国民床单，你能想到那个就是那个颜色、 那个、画面， 对， 格子的， 对，胸前呢会插一支钢笔，别个校徽啊。 八零后上大学带的电子产品就比较多了，人手一个诺基亚，什么摩托罗拉， 左手一个诺基亚，右手摩托罗拉，哦对，就是那个感觉啊。 是，当时有很多同学已经配了那个台式机， 是， 但也不是说人手一台，可能是一个宿舍就有那么一个。 我的就是。印象是当时在就是牛仔裤的那个皮带上面会别一个 Walkman 哦、那算比较有钱了。后来流行这个 CD 机， 对，就是然后基本上都是用来学英语的， 是吗？其实都是用来听歌。但 是 到了我们90后上大学，基本上用的都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单反，几乎是标配了。我不是在炫耀，这是时代的潮流，所以我们也是赶着时代的潮流的向前迈进的一步。 对，我们娱乐最王牌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 优点，或者对有些朋友来说可能是缺点，就是会不停的提问题。女生和男生的带东西其实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想起你上大学的时候带了什么特别的装备啊？ 哦，可以把你的装备发送过来 啊，不用想想就得了。我们问题太多了，我们不停的给大家提问题。嗯， 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看来是一个很计较很记仇的同桌。 爱情不是你想还想还就能还。哎呀，不对，歌词不对啊。没事啊，咱们刚才其实用了一段时间回忆了一下大学时候你开学会带的东西。 嗯， 李阳说会带蚊帐、暖水瓶。 嗯，真的会有。 对，然后高双喜，您这个上大学是干嘛？您是什么学校的？篮球和拳击手套。 哎，男生不是一般都会常备篮球吗？ 篮球也不用啊，你上了 大学去买就行了哈。 对呀、啊，为什么会带一个篮球呢？ 对，刚刚说到这个，就是很多大学生现在有一个新的思维，就是去给自己的行李减负。 嗯， 女生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尤其很多男生。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一届新生入校的时候，有一个男生的真的是两手空 空 来的，空手到、 嗯、 的，他是没有发快递，是空手就来。然后临大学毕业4年之后，他只有收拾了他整个宿舍4件 T 恤走了。 哦、就是走的时候也是空空如也。 对对对对对。生活的比较简单， 嗯，或者说也很有自己的思维啊、嗯，或者自己的逻辑。我觉得有时候简单的挺好的。就比如说我们老说80后的名字起得太简单，比如说、嗯、动不动就是，哎，这个张伟 啊是吧？还有什么什么 大张伟、 王霞啊、王刚啊，对不对？还有什么啊，白洁啊，就是这样的名字，就是比比皆是，让我苦恼不已。 是是、嗯，就很多女生也会叫这个名字嘛。 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你看啊， 嗯， 我们说到了9月，不但大学生开学，很多中小学也开学了。10后的这些孩子们有什么动态呢？其实昨天有朋友就是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 对，开学了，1年级的老师已经哭了，子轩和子轩打架， 撞伤了子轩和子轩，可心可心可心跑过来劝架，撞倒若曦，若曦和若曦。 哎，这个时候呢，子睿和子睿跑去告诉班干部浩然、浩然、浩宇和宇豪，大家一起拉开了子轩和子轩，扶起了子轩和子轩。于是呢，雨桐、雨轩、雨琦和雨涵拿来药品帮大家处理伤口。最后，子轩、子轩、子轩和子轩在大家的帮助下和劝导下握手言和。 好累啊，这么念感觉就都是一个音啊，就是但是写法是各有不同的，比如轩啊、陈啊、子啊、轩啊、然啊特别多。 我跟你说这些当了父母的八五后九零后其实都是看着琼瑶长大的，我跟你说 就是特别诗情画意是吧， 还有就是 琼瑶体， 对，还有各种生僻字， 就让老师们在点名的时候也是比较心塞，比如说瑶、三土瑶， 对，眼啊什么西啊，就这种就是我们就不说了，因为你听也听不到我们说的是什么字。哎呀，你说这个，哎，据说有位老师，他们班有个同学叫什么？叫吴旦芳，啊，吴达芳， 妲 己的 妲， 吴旦芳，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吴达芳啊，对， 老师说这位同学你出去一下， 对，生僻字嘛，还有一些特别放飞的，比如说我的老师晒的那个花名册，里面有的学生叫刘小灵童。姓刘，小就是叫小灵童， 这是爸爸妈妈看着《西游记》长大的是吧？ 还有叫理所当然啊， 城门立雪， 一呵， 虽然也很巧妙，但是等孩子长大之后，我觉得说，难怪不会怪这个家长太任性吗？ 对， 长大说爸爸妈妈，我要求改名。 对，你好，我叫理所当然啊，我叫城门立雪啊，我是刘小灵童，你好吗？ 哎呀，改名的话还挺麻烦的，户口 对 啊。身份证啊，银行卡呀，学习卡呀，护照啊，都得要改。 对，说出来别人都不记得你是谁啊。这首歌叫《请问芳名》，What's your name？Before I get the chance, I know you got me tripping, thinking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But I can't get to know you if you don't know I'm alive. I see when you're at the beach, you know you're loading up the car. I see when I'm at the concert and the lights go dark. There's something gotta find out if I ever get the chance. There's only three words I wanna ask.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Oh, I really wanna know. You got me going crazy and I want you more and more. Oh, hey, this could be something real. I gotta let you know the way.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方向，我模糊那焦虑是不同概念好的呀，就选择遗忘。 一定有人在跟着欢乐的唱和了这首时间快转啊， 来自戴佩妮。 对，唱这首歌的人都是希望时间能够走快一点的啊，赶紧赶紧过去吧。 这个下班的时间可以稍微缓慢一点点，让我们稍微轻松惬意一些。 嗯，我们希望接下来要挑战的朋友能够成功赢走100现金红包，虽然不多，但是赢得这100可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100已经了不了心意了吗？ 好，谢谢给我们不停发来图片的朋友打卡的这个 Lucky 发来了一张图片，是在 某桥上 京新高速。 嗯， 这照片呢都可能会被我们存下来，包括橙子发来的照片，我们会希望有一天把您的照片，如果其实你可以把那个照片呢其实做一些精心的修饰， 是的，稍微过个滤镜啊什么的，或者说你放一些你自己的创意在里边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嗯， 包括我们昨天发送一张照片底下的配图文字都是我们听友的。 嗯，是。今天的打卡文字呢或者是图片又是什么呢？我们要到下面的半个小时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白给100块，听友已经在线上了。 Hello。 哦，你好。 哎、hey, 你好 你好、 hey. 好 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您是哪位啊？ 啊，我是娟子。 你是娟子啊。 哎， 导播抬起了脑袋，然后以为在称呼他，你知道吗？两个娟子隔空对话。 对，都是娟啊，娟子本的。都是娟子啊。你知道那个以前看一个小品，我觉得是不是不记得是不是陈佩斯演的了？ 嗯， 就是里面有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就是一定要是就感觉像是流着鼻涕，娟儿。 听到这话的娟儿，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好，娟子加油！今天的 打题 开始了啊。第一题依然有关于天桥艺术中心啊，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请问在老舍的代表话剧《茶馆》当中啊，这个茶馆这里面呢，这个王利发所经营的茶馆是叫裕泰茶馆吗？ 嗯，是。 答对了， 恭喜。第二道题，如果语文学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小菜一碟。这几天欧阳娜娜用成语南辕北辙来形容自己南北奔波非常辛苦，受到了批评。请问啊，南辕北辙这个成语是行动和目的背道而驰的意思吗？ 是吗？ 不是。 哦，那南辕北辙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已经就是 也哦，对， 帮你修改过来了。 对， 娟子的意思，南辕北辙就是南边堵，北边不堵。 南边堵了就去北边。 来开玩笑啊，这个 确实是有点堵，这会儿。 嗨，行了，南辕北辙的意思就是行动和目的背道而驰，不是一回事儿啊，所以叫南辕北辙。好， 哎，很遗憾，但是我们还会有9块9小红包送给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谢谢，再见啦， 拜拜， 再见。 好，我们接下来连线今天第二位好朋友。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白给100块，今天现金重新回到了100现金红包啊，但是第一位挑战选手这个娟子这个答题失败，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位，来请他进场。 Hello。 哦，是男的。 Hello。 嗨， 你好。 哎，你好，你是哪位？ 我要闪闪唱。 哎呀， 我要闪闪唱， 我这个名字我怎么感觉就是特别的有印象很深刻，是不是他这个头像特别的有意思， 看起来眼熟。 对，然后那个这个头像里面还有一句话叫人丑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 这不是那个小品当中的名句吗？ 对，你这个微信的名字包括你的这个头像和你这个上面说的话，会有一些自嘲的感觉，我觉得会自嘲的人都是充满智慧的人。 是的。嗯， 好吧，希望你 加油。 你还自己说，我说你是有智慧的人，他自己还在。是的。加油啊。第一题请艾科来提。 请问在古典小说《西游记》当中，猪八戒在遭遇唐僧之前所居住的洞府是叫福陵山云栈洞吗？ 福陵山云栈洞是吗？ 福陵山云栈洞、 是。 答对了，好，这个把这个地儿记清楚，好不好？ 福陵山云栈洞 啊，记清楚啊，别忘了怎么回家， 这样不好吧？ 开玩笑嘛。好，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啊。古文《岳阳楼记》在上学的时候呢，是要求全文背诵的名篇，没问题哈、啊。请问《岳阳楼记》的作者是欧阳修吗？ 范仲淹？不是。 耶、 答对了。 这一看就是很笃定啊。第三题答对了之后就会有反转的机会了、 来，我们接下来问一道热播剧的题，难倒他。 香蜜沉沉烬如霜播出了大结局，请问杨紫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是叫锦迷吗？ 对， 你不会看这个剧了吧？ 我媳妇看了。 咦、呵，好， 受影响就耳边风，你每天给他吹锦迷怎么着，锦迷又怎么着了。 好了，50块钱拿走还是选择继续？ 继续吧， 拿走， 拿走吧。 哎，现在在旁边哎。 行，说行了，50块钱。 天天吃老外。 50块钱够那个什么，买一顿这个什么麻辣烫， 买个雪糕够了。 嗨， 买个冰棍够。 好，谢谢你们的参与，50块就50块吧。那我们剩50块，我们留到明天啊、好不好？ 再继续累积下去。 没有，50块我们待会儿全都发出去吧。 行， 好吧。 好， 那就谢谢你们。预热题的答案也请你们揭晓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的00后报道带红的新词儿是叫跆拳道吗？ 空手道不是。 好，谢谢你，再见啦， 拜拜。 好吧，你说这个追剧的这个媳妇儿帮助了答题的这个老公，哎， 所以拿着50块钱，夫妻双双把家还。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说这两个人一起搭配这个就是来答题，我觉得这种模式有很多，成功几率相对来说确实比较高一些。 是两个人的智慧嘛，总比一个人智慧稍微要多一点。 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以上的二位， 哎，是 live 版， 对 ，Jimmy and Lucy， 对，夫妻档哈、就是 Jimmy and Lucy， 梁小雪和谁呢？和他另外一半是吧？ 对，就梁小雪唱的这个现场的 live 版啊、，Jimmy 和 Lucy， 你们在听节目吗？ It's like a freak of faking what if they don't ring. Smiling, city ring bell ring.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marry in. Wasting for life, looking over the sky. They're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and life. But that is a blind, they're dreading it tonight. They still believe in Jesus bringing by, yeah.Time is like a freak, faking, what if they don't ring? Smiling, city rainbow ring,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marry, yeah. Wasting for life, looking over the sky, they're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in life. But that is a blight, you're driving me to mad, they still believe in Jesus burning by, yeah.They're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in life. But that is a blight. They're driving me to mad. They're still believing Jesus bring me by, yeah. Jamie 啊、不对Lucy 故意要加着三声部进去、 前面的 Jamie 和 Lucy 答题成功啊，已经走了50现金红包，那这样的话我们剩了50，今天可以多发几个红包给大家、除了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之外呢，我们还有剩下的4个红包发给一些相对比较幸运的朋友哈。 是、所以稍后我们会有到音乐题抛给大家，这个音乐题该怎么问呢？ 特别简单，但是我想了一个不同的问法、如果只放前奏猜歌名的话，我想你们可能很快就可以答对了， 是 你不觉得吗？ 对，这首歌曲确实很简单，而且我们播放的次数也很多、 是， 然后白洁每次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大家应该猜到了吧， 猜不着，我喜欢的歌多了去了， 就是和地域有关。嗯 location 一下就知道了，经常放啊， 北京北京 你是舞蹈吧 上海姑娘准备好手机，把你们的对话框准备到发到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今天你来问。 好，把这歌人听完了啊。那个姨妈蕾蕾，你就是现在发来正确答案不算啊，准备好重发啊，来。 他是已经猜对了是吗？好吧， 二一 开始。 但是他发的也不是正确答案，我还没有问呢。 哦，对。 请问分别是在几月？月份。直接发过来，最快的时间，快，赶紧，赶紧啊！ 我走过最深的路，就是你深深的套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只听了一小段的前奏，我们说分别在几月， 嗯， 把月份发过来就可以了。今天要发好几个小红包， 对，不用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的节。 以下推荐的是我个人认为很适合在天很蓝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 嗯， 它是小雨，它的全名叫宋念雨， 嗯，这首歌曲叫做爱上，你爱上什么了呢？ 至少是这个蓝色的天空吧。 北京的天空衬托着谁的美丽，白色云朵又经过，轻得像谁在呼吸。哦，这样简单，这样自然，我想我能为谁勇敢，只因为你懂。Yeah, 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忆。很想了解你更多，想让距离更靠近。哦，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请你别说 no no no。 我爱上的回忆，我爱上的憧憬，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像是舞蹈在世界心田。我爱上的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应。很想了解你更多，想让距离更靠近。哦，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请你别说 no no no。 我爱上的晴天，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许个愿望，因为是你。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的爱就是喜欢，像是舞蹈在世界晴天。我 今天的音乐题天女散花啊，我们会有好几个小红包发出去，所以不单是发来最快的一位啊，因为最快的一位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龙少， 是，而且还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就是几乎这些朋友每天都是在这个点守着手机，抓紧时间发送答案。 对，像大力水手吃菠菜这样的朋友呢，几乎每一天都会排在前几，今天又是排在了第二位。 对，但是昨天非常熟悉的面孔王先生今天好像没有上线。 好，让我们来揭晓今天的正确答案吧。如果说这首歌有一个最适合的季节，那一定是此时的九月，因为他们在此时分别，所以留下了这样一首情意绵绵的歌， 成都，来自赵雷， 而分别就是在九月了。 让我掉 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好了，大家可以一起唱一唱啊。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喜欢这首《成都》，尤其是一个男生，如果他很喜欢这首歌，他很喜欢唱这首歌，他旁边的女生总会问说，你说你怎么这么喜欢这首歌《成都》，你是不是有什么故事，谁拉着你的衣袖走过玉林路， 你是不是那个特别爱吃成都的火锅，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 好吧， 是这样吗？ 就是你看我上次去成都匆匆忙忙，我的玉林路也没有去过其实啊，但是成都这首歌会有很怀旧的这种曲式啊，这种编排，所以又简单而美好。 对，而且就成都这首歌曲可能很多朋友都听不出来这个九月，可能会听成别的字眼，就是不管怎么样这首歌曲只要喜欢就好。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9月13号，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将迎来指挥大师阿什肯纳奇的重磅加盟。在这场音乐会中，著名钢琴家兼指挥家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奇将带领乐迷感受一股欧洲民族主义的音乐之风。从哈恰图良到柴可夫斯基，您将聆听到俄罗斯民族深入骨髓的浪漫诗意气质。订票电话6655000，6655000。9月15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2场活动。这次演出曲目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门票。再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唱作人戴荃新歌《东走迷》自上线以来受到广大乐迷的追捧。这首歌运用中西融合的手法，把民族小调演绎成了中国式新说唱。戴荃对于音乐一直有着很多的想法，对于国风音乐的传承上，他更乐意于迎接对创新和颠覆的挑战。《东走迷》这首歌把民族小调这样的国风乐和嘻哈说唱元素结合在一起，在歌曲的表现形式上采用以国风为主打，西方元素作为辅助来丰富歌曲，听起来有淡淡的微醺感，不知不觉陶醉其中，也许这就是国风音乐的魅力所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南四环外环方向留香桥到十八里店北桥行驶不畅，万泉河路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九月改版之后，我们不再做讲故事的人，但是依然走心，是说我们要在这边分享一些书啊，其中的一些精彩的文字， 对 这些美好的文字，也会提炼一些精彩的内容，变成一张图片哈、啊。 对，因为进入到九月，我们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分享一些书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印象深刻的描写，其中有一些可能文字你也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你曾经在你的生活当中遗落的一些文字，也可以发送给我们。 对，随手把那个文字拍下来就可以哈、而我们也就听友呢最近特别有心，把一些美好的照片包括一些文字发给我们，我们也会考虑把它们变成推送哈、变成我们每天的打卡。今天打卡的这张图片呢，其实已经毋庸赘述了，是非常经典的一张 星空梵高。 对 对对对，我刚刚看到已经很多朋友就发来信息了，回复说哎，梵高的一张照片识货哟、 而配合的这个文字，大家其实发送打卡就可以收到。我觉得个人觉得很适合在傍晚黄昏入夜的那个时分，或者刚刚进入黑夜的时候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文艺一下。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板块更多是让大家能够发现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是，今天推荐新书，我们分享了科幻小说。而说到科幻呢，中国读者首推的就是刘慈欣和他的《三体》。我们今天就分享他最经典的《三体》当中，借这个叶文洁之后说的一段话啊。当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和我们的编辑，包括和我一样，真的是浑身发麻，一身鸡皮疙瘩的感觉， 真的特别浪漫。 来，我们接下来就带来这一段的文字。 音乐素描。 有时下夜班仰望星空，觉得群星就像发光的沙漠，我自己就是一个被丢弃在沙漠上的可怜的孩子，我有那种感觉。地球生命真的是宇宙当中偶然里的偶然，宇宙是个空空荡荡的大宫殿，人类是这宫殿当中唯一的一只蚂蚁。这想法让我的后半辈子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 那就是有时觉得生命真的很珍贵，一切都重于泰山，有时觉得人是那么的渺小，什么都不值得一提。反正日子就在这种奇怪的感觉当中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不知不觉人就老了。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已隔世般阑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打卡记录这一天，然后呢跟今天的生活说一天对吧，然后回家就洗洗就睡了。对啊，就打卡两个字发到我们的白金 FM 就好了， 对，就可以收到一张精美的图片。当然其实在听了这首歌曲的时候，在搭配之前的文字，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让我们渐渐学会见天地和见自己。 今天的主播私房歌还是等着你们来打分。昨天的这个对决当中呢，其实 老白输了， 我其实还没有说完， 怎么了？ 好吧，我输就输吧，谁让你是女生，我得让着点你。 哎呀， 对 不 对，不 要这样了，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发送问题了哈。 对，我得让着点你，让你多说几句啊。 这样不好吧，我们不要互相伤害。 好，我们先来推荐今天的歌，然后待会儿如果大家有问题要问我，让我来回答，你们可以抛到我们的白街 FM。 先来从今天主播私房歌的第一首歌开始，稍事休息30秒。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半，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主播私房歌， 打分的规则很简单，1到10分、嗯、这首歌你的喜好程度可以打几分，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呢我们只负责推荐。接下来的这首歌首先由艾科来推荐了。 对，我今天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我在无意当中一个综艺节目的片中听到的，所以我就立刻就搜索了一下。然后我搜索的过程当中发现，哎，这首歌曲真的前奏非常好听，是来自 OWO Wonder、嗯、这首 Without You。 Step out into the sun, skies above they radiate me. Lift up, carry the love. Do you know that I've been out of my mind?This whole life I'm waiting for you to swing me all of your light. Do you know how, since I've been walking solo, dreaming you were back home, high five getting down low, hide until tomorrow, come back into the good life, lose these hazy love lines I've been chasing my mind, lonely in the cold nights.'Cause I'm picking up stones without you. I can't pick up the phone without you. I'm a little bit lost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And I'm digging down holes without you. I can't be on my own without you. I'm a little bit lost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Step out into the dark. Where were you when I was trying to lift up, carry the light?Do you know that I've been closing my eyes? Love me slow, hallucinating. You're swinging me all of your light. Do you know since I've been walking solo, dreaming you were back home, high five getting down low, hide until tomorrow, come back into the good life, lose these hazy love lines.I've been chasing my mind, lonely in the cold nights. 'Cause I'm picking up stones without you. I can't pick up the phone without you. I'm a little bit lost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And I'm digging down holes without you. I can't be on my own without you. I'm a little bit lost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第一首艾科推荐的歌曲今天的得分对很高啊，差不多有8分的分数。 对，我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歌曲的就之前的有一些乐评人对他的评价，然后包括戳爷也在推荐这首歌 OW 这个组合、嗯、他是没有说非要特定在哪个时间段来听，就在任何一个时间段任何一个地点听他们的声音都会有一种醉氧的感觉。 还不错。我接下来第二首歌会拿多少分也不一定，你要认真推荐一下吗？ 第二首歌是今天我又重新把我的那张 CD 关于林忆莲我非常喜欢那张签名版 CD 拿出来温习了一遍，发现有一首歌曲一直遗落在我的 CD 当中，这首歌叫《天各一方》，我也是特别喜欢它的前奏，听起来很凄凉，但是好像搭配着秋天的感觉，会很匹配吧。 对，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呢，可以特别留意一下你窗外的风景，然后呢搭配一首歌，然后呢这样的生活啊，即使平凡如一天又一天的重复，但是呢也不会让你觉得枯燥无味了啊。 所以来自林忆莲这首歌曲让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哎、每一个美的时刻，就是做一个让自己都羡慕自己的人。 好，哎，反正听这歌会有一种好像你是电影当中的人的那种感受。 好， 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现在你就是电影里面的 女主角， 对，或者是男主角。 从 这首歌呢很适合此时此刻的，也是我觉得跟白天的景象告别之际，天各一方。然后今天这首歌的得分差不多也有八分，两首歌都是八分的得分。 呀嗨，所以说现在已经就是不用比了。 这个呀嗨这个词是表示什么？呀嗨，蚂蚁呀嗨，蚂蚁呀吼， 就是庆祝一下，耶，我又赢了。 大家在抛出对我的问题的时候，总是会有些很奇怪的问题，比如说老白你多大年纪了之类的啊。 这不算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老白你每次能吃多少串羊肉串？ 老白你平常是多也像节目里这么活跃吗？我捡其中这个最有意思的问题回答。 好。 老白一次能吃多少串羊肉串？你一次能烤多少串羊肉串？你先告诉我。 就是他负责烤，你负责吃。 好，正式回答一下哈。就是在我的这个意识清醒、保持清醒之前，能吃多少串吃多少串。 你这回答跟没回答有什么区别？ 没，你没有办法去衡量啊，它是小串啊、大串啊，是不是？ 对，哦，对，它是没有一个规格的，对不对？好吧，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你就这么被你夺过去了。 对，这个有以前英文我记得有一个英文啊，学英文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词组 much as 什么什么 as possible possible 尽可能多的吃一些，这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OK， 好吧，这是代表一个吃货的心声吗？ 好吧，打电话我不接啊。好吧，那个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是杨乃文的一首歌，我觉得我很喜欢，是张震岳写给他的，叫做未接来电。十分满分，最低分是零分，你给几分？ 背后是什么？走在熟悉的巷子口，你曾陪我，风吹心之的承诺，谁唱奢侈的梦？别再说。 歌其实有很多戳心的部分，包括就在此时天空泛红之际， 收音机里传来了一首可能某人跟你一起听过的歌，哎，有可能会被打动啊。 是的。 或者你的手机里刚好有一个未接来电，发现是要给你送的快递。 哎，那还挺幸福的。 是，嗨， 至少是快递啊。 对，那现在因为有就是微信啊，就是大家联络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微信的方式。那以前可能会有一些电话或者短信，更多联络的时候，你可能想给一个人发一条短信啊，斟酌很久。或者你在很多时候呢，比如说那个电话是想打又没有打出去的， 嗯， 或者在酒醉之后拨出一个号码，可能你很快的挂掉了， 嗯， 你以为这个电话没有拨出去，可是实际它已经拨出去了。 哦， 嗯， 哎呀，你这种感觉就是很伤感啊，但特别适合就是我们平台上发了那谢国辉发了两张照片，搭配着他那个照片还挺唯美的。 这首歌今天得到了9分，谢谢，感谢大家啊。 我发现给你打分的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奇怪的表现，就是发那个小数点特别多，6.66、9.99， 都是喜欢吃羊串的朋友。啊，谢谢你们，包括也谢谢我们今天特别的这个一位朋友，就杨老师啊， 嗯， 表扬了刚才一首歌，就是 啊，天各一方， 天各一方啊， 嗯， 对， 我是有一颗老灵魂的。 是不是会想到他的那个哎照片里面那个沧桑的脸配着他的大胡子啊。好，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来推荐啊。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P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能否赢得今天的对决，就看接下来这首歌了。其实刚才那首歌已经稍胜了一分啊。 嗯，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是一首忧伤的歌曲，因为它是一首悼亡歌啊，一个很亲近的人然后离开了世界，然后呢于是有了这首歌。但是呢又会感觉说不是那么的忧伤，让你听着心里面要哭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说有一些告别是可以平淡去面对的，就像这首歌。你会告别一天的工作，告别此时此刻的夕阳，迎来一个夜晚。 嗯， 人生其实也是如此。所以秋天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季节的分割线啊。 对，就是我们再出时间的时候，时间已经悄悄溜过去了。 嗯，来听这首 《I'll Be Missing You》。 这首歌你给几分啊？ Notorious, they got to know that life ain't always what it seemed to be. Words can't express what you mean to me. Even though you're gone, we still a team. Through your family, I'll fulfill your dreams. In the future, can't wait to see if you open up the gates for me. Reminisce sometime, the night they took my friend. Try to black it out, but it plays again. When it's real, feeling's hard to conceal. Can't imagine all the pain I feel. Give anything to hear half a breath. I know you're still living your life after death. 歌部分采样了警察乐队 Police 的一首歌哈， 嗯， Every Breath You Take 啊，那首歌哈， 嗯， 所以会有经典的旋律衬在后面呢，淡淡的忧伤铺垫在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变成了一首经典之作。而且我个人觉得它特别适合在傍晚的时候驾车远行在一条公路上，最好那个公路没什么车。 这首歌总是旋律听起来是特别心情舒畅，旋律啊旋律， 以至于当时你知道速七的时候，除了那首 See You Again， 我个人认为在那样的一个结局跟 Paul 说再见的时候，最适合的就是这首。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不知道今天的歌单你们是否满意，今天我再一次获得了胜利，所以明天艾克要回答大家的问题了哈。 所以说我真的不能小看你们的这些小数点是吗？就四舍五入之后它会成为十。 没有打卡的朋友别忘了回复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账号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明天再见啦。 可以把那张图片转发到你的朋友圈， 嗯， 让别人见识到你的格调。 对，我们不一样。 谢谢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再见， 拜拜。 动人的旋律